世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莫高窟啊，又名叫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边，是咱们国家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这洞窟啊，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后来经历代的增修，今存洞窟是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啊，在原来的莫高窟洞窟当中啊，还留着50000多卷的经卷、文书等等的资料。那么这些国宝文物、敦煌文书是如何发现的呢？后来又如何散失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郑建斌编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当中啊，就为我们讲述了这一段悲怆的历史。那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道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敦煌是中国甘肃省西部的一座小城，古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因素，使这里成为佛学艺术的世界。从公元336年开始，一直到元朝末期，中国的十几代王朝都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石窟，尤其以莫高石窟最为有名。莫高窟在最辉煌的唐代已成为拥有1000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他文书档案。嘉靖时期，明朝政府封闭了嘉峪关，隔断了中原与敦煌的联系，敦煌开始冷清下来，静静地伫立在漫漫的沙漠里，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著名的佛教圣地敦煌竟然来了一位道士，他叫王元禄。王元禄原来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落，他便逃到宿州，做了一名边防军卒，退伍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王道士云游到莫高窟后，就在今天的第143号窟住了下来。此时敦煌寺院住的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梵经，唯独王元禄能诵道经，且说汉语，因此当地人大多请他礼忏，他的生活状况也逐渐好转。王元禄小有积蓄后，为积功德，就聘请一些懂手艺的当地人，按其道教的信仰改造佛窟。1900年5月26日，王元禄早早起来，准备清扫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窟甬道中的积沙。当他把7米长甬道内的积沙全部清除掉后，甬道两壁露出了宋代人画的菩萨像，虽然画工并不精细，但保存的相当完好。这个时候，王道士雇佣的农民杨某用芨芨草点烟，然后顺手将点烟的芨芨草插入甬道的缝隙中，谁知长长的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越插越深，最后掉了进去。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道士， 王道士凑上前去，在墙壁上敲了几下，结果吃惊不已，原来这个墙壁竟然是空的。王道士心中一阵激动，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他怕消息传出后会招来祸患，便轻描淡写地打发走了杨某人。王道士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便悄悄地去打开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一个泥封的洞口。王元禄打开这个洞口，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他打开小门，里面是一个黝黑的、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呈长方形的复式。室内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绘画，还有法器。一个尘封的宝库就这样被打开了，这本是件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多事之秋，没有文化的王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国宝的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由此也揭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呀，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到了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他叫汪宗翰。汪知县可是位进士，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道士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期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可叹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了一句话，他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此后再无下文。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叶昌炽了解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地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了省城保管。由于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因此藩台衙门没有采取这个建议。王道士又把部分经卷、佛画送给肃州兵备道廷栋，廷栋不识货，他把经卷送给了在嘉峪关税务司任职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常康利将军和道台。公允地说，道士王元禄为保护藏经洞的经卷、佛画还是出了一些力的。然而大清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员们哪能顾得上这等小事，而且消息也悄悄传播出去，使许多经卷失散民间。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莫高窟宝库中的惊世珍品，是1900年王道士在藏经洞发现的经卷和文书。这些经卷和文书多达50000卷，统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藏匿古代手稿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 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迹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1905年，俄国人奥卜鲁切夫来到敦煌藏经洞，他仅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大量敦煌文书和写经。如今这些敦煌遗书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这些书具体是如何运回俄国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奥卜鲁切夫却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探古寻访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清某宗室蓝公爵，看到一份蓝公爵拿的敦煌手稿，放置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伯希和和他的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个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画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只惊得呆若木鸡呀，当下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了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经卷分为2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就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经卷2700卷，其他类3900卷，装满10辆大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为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在都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1907年，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斯坦因想了很多方法接近王道士，经过多方面观察，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题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斯坦因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给沟通了，王道士答应让他看一看这些经卷。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3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斯坦因最高兴的，那是一些古画，卷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艳仙如新。一番讨价还价后，斯坦因仅用40块马蹄银汇通王元禄，就换去了24箱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5大箱，既有500多幅中古时代的绘画和刺绣精品。他们怕外人知道盗宝工作一般在晚上进行，他们连续盗掠了7个晚上，斯坦因雇了40多头骆驼才将其全部运走。10月份，斯坦因委托蒋孝晚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再次又取了230捆手稿，历经1年多的时间，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1909年， 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中国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品，这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说起来啊，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以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国。那么这些珍贵的国宝是怎么流散出去的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寒江石头一叠叠，我一笔内心成国画，揉成泪啊，凝住这千年山岳。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3，检测篇。中国白酒的磁共振。汾酒技术中心是汾酒集团的神经中枢。早晨，我刚走进汾酒技术中心，就听到一个清脆干练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已经第7次了，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数据。是操作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器械上出现了问题？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算是再熬到半夜也要解决了，否则就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程，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承担不起来。我有些好奇，循着声音看过去，一个短发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满脸的愁闷，旁边站着两个年轻点的女人，同样是闷闷不乐。我打算上前问个清楚。这个精明干练的短发女人正是这个科室的负责人冯科长。冯科长说，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但是有一种元素的数据总是偏离我们之前预估的范围。这个数据的分析已经进行了1个月，7次实验，上万条实验数据，总是有那么一点偏差。今天已经是第7次了，如果还是这样，会影响整个科研项目进程的，我们都很着急呀。我有些不解地问，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偏差呢？冯科长皱了皱眉头说，原因很多，比如仪器出现了位置故障，实验操作上的失误，甚至连员工的心理状况情绪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的偏差失误，而这种偏差又会直接影响到汾酒品质，因此我们不敢有任何的掉以轻心。为了保证汾酒的健康卫生的传统品质，在我们这里就要把所有的品质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我问，您既然是科室负责人，只要进行全局的把控管理就可以了，怎么还深入一线亲自操刀呢？冯科长笑着说，看来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根据郑建斌编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为大家讲述京室藏经宝洞敦煌藏经洞的故事。下面呢，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继续讲述。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清政府教育部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人们意识到这些经卷有利可图，一时间盗窃成风，敦煌藏书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10年3-4月间，敦煌县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起运，押送进北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生。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用袋子装的敦煌遗书被搬运出来时很随意地扔在大车上，就用草席捆扎遮盖，然后把堆满车上的文献杀紧。运载敦煌遗书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然后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再从安西到北京。一路上有多少人参与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不可知。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何彦生之子何振仪竟然将大车接到自己的家中，约他的岳父李胜铎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的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李胜铎盗去的那些文书后以80000日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1911年，另一位俄国人奥登堡率团来到了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同年10月， 以吉川小一郎和菊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到敦煌。这些人是由日本著名盗宝专家大谷光瑞派遣而来的。两个人先后在莫高窟住了四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用白银350两骗买敦煌遗书近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呢。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足足4大箱600多卷经卷。斯坦因两次共骗到图书、经卷、写本、课本达11664件，以及绣刺品、绘画多件。到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像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它那背上有4个古怪的大木箱，里边装的就是敦煌文献。敦煌遗书这一文化宝藏，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王元禄的贪财无度，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王元禄则是由一个贫道士在众道光顾后摇身一变而成为乡绅阔老，收有徒子徒孙及伙计30余人，但是他在1931年死后也未能带走一分财宝，空留图塔一座。以卷数而言，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约1.5万卷，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3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件，法国有5700多件，原苏联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家还有1000多件。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清政府的愚昧衰弱的镜子。中国的佛教宝地不在中原，而在塞外黄沙之间，自然有它深层的历史原因。这就需要我们的目光穿越时空，去看一看远古时代的敦煌。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3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生，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到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支、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支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支赶走了乌孙人、塞种人，独占了敦煌。到西汉初年，匈奴人又打败了大月支，注目于此。匈奴人经常侵扰汉朝西北边境，成为汉朝社会安定的一大危害。为彻底扫除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侵扰，汉武帝经过几年的准备，于公元前129年下令全面进攻匈奴，由卫青和霍去病指挥。由于汉朝军队英勇作战，匈奴人被彻底击溃。汉武帝元鼎3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5威9权2郡，9权郡下辖敦煌地区。此后汉朝又在此增设了张掖、敦煌2郡，这就是所谓的河西4郡。由此真正揭开了敦煌辉煌文化史的第一页。西汉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使敦煌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使其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为莫高窟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据史志记载，敦煌的建造者是一个名叫乐准的和尚。前秦建元二年，僧人乐准持杖西行，来到敦煌城东的三危山下。时值夏日的傍晚，落日悬挂在遥远地平线上，晚霞映红了西天。抬头西望，乐准和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闪闪，状若千佛，这个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深深震慑了这位和尚。他认定这就是他风餐露宿所需要寻找的佛教圣地，于是乐准和尚便在此安营扎寨，修建了第一个洞窟。其实乐准和尚所看到的金光和千佛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三危山上的岩石含有很多暗红色的矿物质，所以每当夕阳的余晖照到山顶之时，常常会发出闪闪的金光。只不过当时的乐准无法理解这奇妙的自然景象，便以为是佛光出现。不久，一个名叫法良的禅师到此修行，在乐准的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称为莫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因两个莫字通用，便去掉了三点水，改称为莫高窟。其后人陆续修建，佛窟的数量便迅速增多起来。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自西晋以来300余年的分裂局面，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等反隋势力，收复了河西。隋文帝杨坚出于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极力提倡佛教，并派官员到敦煌主持修建佛窟，敦煌莫高窟开始走向了极盛时期。唐灭隋后，于公元619年收复河西，在敦煌至沙州，敦煌县属沙州管辖。到武德5年，唐王朝又在河西设梁、甘、瓜、肃、沙五州，但地方反唐势力仍雄强一时。贞观14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了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敦煌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直到玄宗开元15年，河西拉开了唐蕃战幕，瓜州城一度为吐蕃攻陷。安史之乱后，唐调河西兵力东去平叛，吐蕃乘虚进犯河西。沙州虽驻劲旅，但经不住吐蕃重兵长达10年的围困，终于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于公元781年开城降蕃。吐蕃统治敦煌67年，敦煌经济文化一度繁荣，莫高窟中出现了灿烂的吐蕃佛教艺术。宋宁宗开禧2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元政府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结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再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 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的。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十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在永乐三年，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进攻哈密，敦煌面临了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汉东左卫。明正德十一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刮痧二州。此后两百年间，敦煌旷无建制，成为风波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民兵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期，沙州已有耕地十万余亩，引党河水分石渠灌溉，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25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但莫高窟已风光不再。 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逐渐升温啊，来自敦煌石室内的经卷也成为了大家收藏的热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在当时的各种拍卖会上，敦煌经卷的价格已达到了十万元每尺。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笔，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应该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一